世界的钟，我在星光斑斓尽头，镌刻岁月暗涌不休，紧握拥有你拥有，今夜的思念幻化作梦手，写完成心动，为你寻诗周游，心安比祭酒，理想比煮酒，爱是无止境跋涉，却又驻足停留，昨日的所求早已有预谋，似迎着白昼为你献出双手，一创是一首和你就荒谬，让灵魂丰厚，当爱诞生一滴一声问候，当科学为此解构，当呼吸都追寻你节奏，闭上眼将光阴切流，日月星辰你我都不腐朽，总是结崩裂梦境不长久，也为你采草歌曲新的宇宙，也为你再造个全新的宇宙。坠落在床头，迷失的旅者悄然入梦漂流，城堡里困守，等待谁解救，爱是无止境愧疚，却又放任自由，昨日的荒丘重现起诅咒，遗失的国度盛开碧沙春秋，你将化锦绣，合理着荒谬，让灵魂温柔，当爱诞生一滴一声问候，当科学为此解构，呼吸都追寻你节奏，闭上眼将光阴切流，日月星辰你我都不腐朽，总是结崩裂梦境不长久，也为你再造个全新的宇宙。总是结崩裂梦境不长久， 也为你创造个全新的宇宙。坠落在床头，迷失的旅者悄然入梦漂流，城堡里困守，等待是解救，爱是无止境愧疚，却又放任自由。昨日的荒丘，重新去诅咒，遗失的国度，盛开被杀重救。一张画清秀，合理这荒谬，让灵魂温柔。当爱诞生于地，一声问候，当科学为此解构。呼吸都追寻你节奏，闭上眼将光阴牵流，日月星辰你我都不腐朽，从世界崩裂梦境不成就，也为你再造个全新的宇宙。坠落在床头，迷失的旅者悄然入梦漂流，城堡里困守，等待是解救，爱是无止境愧疚，却又放任自由。昨日的荒丘，重新去诅咒，

也为你再造个全新的宇宙。 是连上了吗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哎、啊，我好像连上了。 好的， 我好像连上了。 哎，我有点愤怒啊！先让我平缓一下哈。 打牌打得正开心呢。 对啊。 啊！王炸我。 几把了？ 我也不知道打了几把。 好。 要是小苏输给我的钱，我到时候请他吃饭。大家久等了，大家久等了， 大家久等了。 久等了，久等了。 行吧，那我们赶紧直接开始吧。 行。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密布文化的纸片猎人第一季完结访谈的直播现场，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阿紫，大家久等了。接下来有请我们今天你们最想听到的两位嘉宾老师，周旭老师和苏少卿老师，来自我介绍一下。 Yeah， 大家好， yeah。 我是小苏老师。哦不，大家好，我是郑希。在广播剧《纸片猎人》中为力说心配音。 我以为我刚刚那个是个前缀，我是小苏老师的前辈西哥。啊，大家好，我是配音演员苏尚卿，在《纸片猎人》广播剧中为宋明谦配音。 好，耶、 yeah。我是给他们鼓掌的人。 你是伟大的主持人。 谢谢， 今天就靠你了。 你们俩行。纸片猎人第一季已经在五月初的时候全部完结了，大家从这部广播剧中呢也发掘到了郑希老师和孙尚卿老师以往作品中没有出现过的一些新的方面。因为我们这个剧集中啊也有很多的 APP 抽卡呀、线上养成虚拟恋人呀之类的场景，那么在开场之前呢，应广大粉丝的要求，希望两位能给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录制一段专属抽卡开包必备语音，你们有这两句吗？要不要我发给你们？ 有的。 好的，好的。 行，我看见了，我看见了。 好的， 西哥， 我没有作弊啊。那就祝大家每次抽卡都欧皇附体， 每次必出心仪的卡面。 耶、yeah ，好。 好，我们是不是应该 截得出来吗？写得出来这两句吗？ 这个真的会赋予欧气吗？ 我就不是，我本身就不是一个很欧的人，我觉得我给不了大家欧气。 没关系， 可以， 我欧。 真的呀？ 其实我本来也不是很欧的人，就是这个人和人嘛，他就有一个这种相对的，就是可能比如说 相对来说 啊、对对对，就是我可能不是很欧，但是。我跟你在一起的时候，哎，我就会，对，我就会特别的欧。 下次你在哪个棚，我就专门跑过去找，帮我抽东西。 没问题，没问题。 我都没有想打断你俩。接下来这个环节啊，接下来这个环节呢，就是回答一些大家的这个问题，然后这些问题呢，基本上都已经拟定出来了，然后可以聊一聊这部剧的台前幕后啊、剧里剧外啊什么的。然后这些问题一般都是在微博征集的，你们可以看一下啊，根据你们自己想要选取什么样的这个问题来回答就可以了。你们可以互相问，就比如说小苏老师想问西哥什么，你就可以直接问他；西哥想问小苏老师什么，你就互相问。 你这个是偷懒的行为，你明明是你的工作， 被发现了，救命！他们肯定很想听到你们俩的声音，我在这里就是多余的那个，我很有。 其实我对小苏吧还是很了解的啊，因为。其实我跟小苏并不是第一次合作啊，只是第一次合作广播剧啊，因为影视剧里面我们当初还是合作过很多次的。然后对，因为小苏啊他配音很稳，就是可以说是因为他是一直以来都是这个非常受欢迎的嘛，然后我也很喜欢，然后呢影视剧他特别稳。就是我有好几个之前好几个那个我的朋友，我的一些片方都说，哎，我就要小苏，我就要他， 啊，然后 这个是什么语气 啊？然对，所以其实小苏的业务也好，还有包括他配音的这些习惯呀什么，我还都挺了解的。就是我唯一好奇的就是他第一次跟我合作，然后配我的这个，对吧？他是一种什么？ 啊、这个是哪个？ 宿明谦， 很新鲜的感受。 哦、就只有很新鲜吗？ 就这么一点点吗？ 会觉得这不好吗？会觉得就是其实我一开始就是在了解这个剧情然后这个人物之后，我还挺想象不出来的，就是我跟阿紫也说过，包括我还那天就是我们第一次一告出来的时候，我就给西哥发微信，我说西哥，我就没有你还这样子，因为平常见到西哥他比我，西哥刚说我很稳重，比我稳重的更多，就平常西哥就是一个非常稳重的一个形象，就是 比较酷， 比较酷 像那种类型。然后他第一次录那天的时候，哦，我想象不出来西哥录这种角色什么样子。 对，因为就是平常本人的形象太深入人心了。然后等我听到那个预告说，哇塞，你还可以这样。 等会儿，小苏，我要问一下，因为我也不知道大家对我是一个什么印象啊？我本来是一个什么样的呀？给你们的感觉， 来弹幕走一波看一下。 啊，对，我们先看看弹幕上大家 年轻人说我是什么样的。 非常清冷，大家说，贵霸气十足。 哇！ 不是这个问题是让小苏回答的。 没有，我等会回答。我就想，刚不是说嘛，看看大家的印象。 抄作业。 这，哎呀， 这抄作业呀、啊！ 什么声音？突然一下。 哦，是那个礼物的声音。 啊，对，其实就是，以前会觉得就是不太活泼的类型，就相对来说会比较正经，比较高冷，其实高冷也 是吗？我还正经啊， 就是、 没有小苏妹说实话、 啊， 我知道，肯定很多人说我又凶，然后又不爱说话， 凶我倒不觉得，凶我倒还好啦，凶我倒不觉得， 是吧？我还是很和善的， 就是、对啊，就很 温柔，很 好沟通。 其实我也想说一下，其实就是纸片猎人这个角色，我特别特别喜欢。啊，就是平常给你们的感觉都是装的，啊，都装的。那个其实就是我熟悉了以后，在特别熟的朋友面前，我是特别的话痨，特别的逗逼的啊 特别。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对这个角色还真挺适合我的。 内心住了一个乐子人。 对对对，而且我终于不用端着去说啊，你这个声音得好听一点啊。得帅一点，对吧？就这一点，我跟阿紫达成了共识，基本上都是一条过的，就是可以完全不用考虑声音，想怎么说就怎么说， 完全不考虑， 特别好玩， 就很好。 歌录的时候已经在放飞自我了， 对对对， 就是感觉哇，非常非常在状态，很喜欢。 对对 对， 特别喜欢，特别喜欢。 所以是我听到以后，我就觉得其实，作为咱们这行的，其实也不应该奇怪，但我依旧还是。挺受 有反差感吗？反差感， 对对对， 就是有一种惊喜的感觉。 对对，很惊喜。 对，因为这个完全也没有嘴型嘛，不像影视剧。其实影视剧之前我也配过这种逗逼的角色，比如说张卫健、陈浩民，但是呢，没有这个那么的放飞，因为这个我完全不用去考虑演员，我只需要考虑我自己就 OK。 嗯。 哎，不对啊，这我们是。我是在问小苏为什么又扯到我身上了呢？ 就是回答就回答过来了嘛，不是第一次问我第一次跟你就是作为你的对吧， 嗯，你的 演出演的时候的感想吗？ 你的 CP 哎，那 对对对对， 哎，那你可以正经再问他一个，你可以反问他一个，他问了你就 啊，那第一次作为我的CP 是什么感觉呢，西哥？ 其实吧，我是因为我的这个 控制欲和占有欲比较强嘛，然后我又比较强势的一个性格，我就觉得这个稍微有一点、啊、让我没有完全的拿捏住你啊，这是我的一个遗憾，因为我觉得对，可能也跟我们现在目前只录完了第一季嘛，啊，我相信等第二季上来的时候可能会有更多精彩的啊，然后 对，那 你们还没有面对面呢。 对， 我就这个意思，因为他现在目前他还没有走出屏幕啊，所以我没有办法对他实施一些进一步的这个啊东西。 这是可以说的吗？ 我就不敢接。 对，我们就是剧情现在其实就目前来说那个感情方面的进展没有特别大。有进展、 啊、 还没有到了关键时刻，在一个很关键的时刻停了，所以还是得等我们的第二季。 那可能是西木公公钱花的还不够，等他刻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就出来了。 不急不急，好事多磨。你看就像我们今天晚上的那个直播一开始是不是磨了好久，后面 我觉得你们讲太好了，不需要我。 需要你多说两句。 你说我们现在闭嘴。你来 啊。对 啊，那不可我觉得可以下一个问题。来，下一个问题又该到西哥提问了。 我提问 啊我提问 什么呀？对啊，你提问他，你想让他回答哪个问题你们自己挑啊。今天不是一定要的，不是强求的这种，我们是自愿啊，自愿类型 啊，不是强求，那就过。 什么？ 对，我们没有什么要问彼此的问题了。 对，我们彼此都很熟悉，我们都很了解。 你们这样的话，我就从头读到尾哦。那就每一个都必须回答。我想想好，没事，我再给你们一次机会。 那我又过不去，那不是一样 的？那你来吧， 他 问吧， 多问题。 对，你问吧。 我问几个，想想啊，挑哪个呢？哦，好，那我先问一下小苏老师吧。这次在录仔仔的时候呢、是如何配出这种被封闭在游戏里出不出来的这种，就游戏里出不来的这种虚拟人物，是什么感觉？ 其实也没有太把他当虚拟人物去录啊、就是作为他还是一个那个正常普通的人类嘛。只不过说在外界，我们当时录的时候有分大概有两个状态吧。有一个是就是我的视角中，我就是一个普通正常人的一个思考和行为，我该怎么说话就怎么说话。还有一个是作为西木他在外面可能通过这个屏幕看到我的那个一些 Q 版的那个状态，那个地方可能就会相对声音会故意捏一下。就是故意装一下可爱，发出比如说正在砍木头啊，或者正在什么洗澡啊，或者正在干嘛，就发出一些那种声音。 记得我们有一个报幕的时候，还故意就是加了那个，就是在铲什么东西的气息，就修理员。 对对，好多那个小气息就会故意做的那个装可爱一点。 对，好的。那西哥觉得自己和西木公公哪些地方比较像，或者不像，或者有没有什么烫嘴的台词、搞笑的梗呢？回答哪个都可以。 其实我跟他确实有像的地方，就是好的那一部分像啊， 优点都像，缺点都不像。 对，没有，那个就是 什么有缺点吗？ 我就是如果说是我非常喜欢的人，我非常在意的人的话，我就会话变得特别特别的多啊，也是比较话痨的那一种。对， 完了完了，平时他对我们都很酷哎，那就 然后 我们都不喜欢我们，不够喜欢我们。 没有，是四十岁的老 是不喜欢我啊，他只是不喜欢我。你还是得喜欢。 然后他这个我记得没有什么烫嘴的台词，然后他好像我觉得每一句话都特别有意思，特别好玩。 然后就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个嘛，就是那个仔仔么么么么么么么哒，对吧？ 我见你是那个么么么么么哒， 嗯， 那个哒特别重， 嗯。哎， 这次真的 摸了好几条。 对对对，而且这次真的挺特别的，因为这次这个西木公公的词其实很长很长，但是西哥这次非常少打点，就基本上就一条就顺下来了，就很合拍，真的很合拍。 对，其实就是一个干什么都是嘛，就是一个演员和剧组还有和导演的这个统一性嘛，就一致性，大家就是都朝同一个方向去做的话，嗯，就会录出来的结果就会比较理想啊。如果说当中有分歧的话，可能就会演员录着也很不舒服，然后达到的效果也不好。 嗯，这次其实我们整体都录得挺开心的，因为它是个很快乐的剧， 对对对，是的， 给人的感觉是很舒服的。 对，而且在理解上 超喜欢这个角色，超喜欢 这个角色，比较一致，嗯，所以整个录的过程中还挺顺利，还挺开心的。 对， 对， 小苏老师那个角色太可爱了，嗯，实在是太可爱了。好，那我接下来问你们下一个问题，你们认为，两个人都要回答哦，你们认为人工智能有一天真的会产生人类的情感吗？ 小苏先来吧。 我先啊，我觉得，我觉得可能会吧， 嗯， 就是现在这些模拟演算出来的东西，它就是达到一定的精细程度以后，它自然可能就能够形成，就比如说你像我们现在那个 AI 的语音，它有些就真的好自然啊，就是原本可能在倒退个一段时间，我们就觉得可能没法实现了，但现在就实现了，我觉得可能只是时间的问题。 嗯，然后我觉得呢，就是从这个技术方面来说的话，它是可以实现的啊，但是我觉得人类是不会让它实现的啊，因为如果说真的有一天有这个人工智能啊，可以取代我们人类，太可怕了。就像那个契约里面，普罗米修斯二契约里面，真的是太恐怖了啊！有一天当人工智能来操控人类的时候，无法想象，那个真的太可怕了。所以我觉得人类是不会让它实现的。 好，突然感觉拔高到了另一个境界，好奇怪。 一个很严肃的问题。 对，是的。好的，那接下来呢，想要问问两位，如果说说的是想起来某一集啊，西木和仔仔云吃火锅，结果被拍到发到网上上了热搜。想问问两位，现实生活中有没有后知后觉觉得特别社死的瞬间？啊，这个和生活有关。 嗯，这个又就这个就算有我也不会说呀。我好像说实话好像没有过。啊，没有过这种瞬间，因为我觉得我做什么事吧，反正是爱咋地咋地嘛，对吧？你要是有什么的话，我觉得那可能就应该是这样的吧。嗯，我觉得没有什么可社死的啊。 好的，那西哥回答完了之后，小苏老师不能这么回答。你不能抄作业，你得想一个。 其实尴尬，是不是？就是平常生活中碰到一些那个就特别尴尬的事情， 就突然间让自己尴尬的事情。 我突然反正脑子也空空，也不知道想什么。但是我想到一个，就是很小的时候，大概要么就幼儿园，要么就小学低年级的那个时候。 这么小吗？ 你看，你可见当时我心有多尴尬，我记到现在。就是大概好像那时候还是小朋友吧，然后有一天就是我爸带着我去接我妈下班，就大概是我妈下班，然后因为我们小朋友不是都放学早的嘛，然后就去接我妈下班，然后大概在他的那个单位门口，然后远远我就看到他，我就觉得哎，他走出来，然后就冲过去，我说妈妈，然后就伸着手就朝妈妈， 小苏好可爱啊， 朝妈妈跑过去，然后直到跑到大概有一段距离以后，才发现那个不是我。然后呢，然后这个时候当时 作为一个小朋友来说，当时那个心理就是完了，那当下又不能这么丢脸，当时就已经会觉得羞了，会觉得很丢脸了。如果要就此承认我认错人的话，很丢脸。然后我就没管，我也没刹车，我就继续往前跑。妈妈就是， 啊、哦，认干妈了是吗？ 就不是，就朝着更远处跑，我就假装没有认错，就无视掉我那个之前我认错的对象，继续往前跑。 明白。 但是反正 继续寻找， 但是继续往前跑吧，也没有一个对象了。后面并没有一个女性可以让我假装是认成妈妈的，就没有了。所以最后还是被大家就是识破，然后就是我爸也会去说这个故事，他今天认错你了什么的，然后就、 哦、还是被干妈识破了、 就还是很尴尬，并没有成功的挽救。 应该跑到没有人的位置， 那个地方很空旷，就是要么就跑进大楼里了。 再坚持一下，跑800米，看一下。 对，你跑完800米以后， 那我眼睛也太好了吧？就把八 不是小树，其实你可以跑完800米以后，然后抱着自己一边哭一边叫妈妈妈妈，你在哪里？ 这是不是更羞耻吗？哎呀， 一不做 突然掏出一件这成年往事。 真的好小，那时候好小啊， 很小很小，那时候很小。 好，那关于我们这部剧呢，出现了这样一款游戏嘛，那我们可以请两位老师聊一聊各自喜欢的这个游戏种类吧，或者安利最近玩的比较上头的游戏啊，有没有为游戏氪金啊之类的。 玩的游戏种类啊，那这个西哥先说吧、啊、好不好？ 我其实玩的不多，我那个时代玩倒是玩，我那个时代就是主要是打 CS 和魔兽世界啊、 嗯、 但是我那时候玩的比较多的就是魔兽世界，因为我当时是很厉害的，我有惩戒骑，还有死亡骑士，还有法师，还有前行者，我玩的最好的就是惩戒骑，那绝对是伯服的水平。 感受到了你的热爱了。 对，热情。 然后现在偶尔会打一打王者啊，因为前段时间打王者荣耀的时候、啊、有一段时间我就因为我要打英雄战力嘛，我就要打我的那个伽罗，我本来是排名前十的啊，一般是第五或者第六，结果我打战力，我就一直用这个英雄打巅峰赛，我就一直输，我就生气了，我就有大概差不多半个月吧，我就没打了。气得我都想把手机摔了。 怒 A 游戏。 对， 手机何其无辜啊，你就把游戏卸了就行了。 就一定要选那个英雄吗？换一个不可以？ 没有，其实我有我的虞姬啊，还有我的那个什么马可后裔啊，狄仁杰也都挺厉害的，但是因为伽罗是我的战力英雄嘛，就是战力比较高的嘛，所以我就想把他再打高一点，然后再去打其他英雄。就是太执着了，所以我选择放弃了。 可惜了了，没事，总有一天还会捡起来的。等不生气的时候， 必然的剧情。 接着上分。好，那小苏老师呢？ 我对于这种对战啊，或者是 MOBA 类的，我就很弱了，就很弱鸡。我一向就不太擅长这种类型的游戏。我玩的更多还是那种模拟经营类会比较多吧。 哦，我也喜欢玩模拟经营。 对吧，养开个牧场啦，开个咖啡厅的 种田游戏， 很佛的那种游戏。 嗯 哦，这种的我会，可能对西哥来说这种的应该就会比较无聊了，可能盖不到点。 不无聊啊，我曾经想过，我跟好几个朋友说过，因为我有个朋友他不是弄了一块地嘛，很大很大，然后里面环境特别好，我还说我想在那里弄一个咖啡厅，然后边上都是草，绿色的草地，然后我可以在那里遮一个伞 吗？ 实际生活吗？ 对，实际。 你看看，这还是更大的区别。像我就是小时候玩那个牧场玩特别上瘾，然后我妈就说：“你玩那个东西玩，你能真的拿个鸡蛋给我吗？”完全相反， 好实在啊，阿姨好实在。 因为我老沉迷在里面，然后我外婆也这么说。那你今天去种地啊？那你拿个黄瓜给我，你拿个西红柿给我。然后我妈就说：“你就是玩这种游戏，这真让你把你丢到那个农场去，你就一天就受不了就回来了。” 嗯， 不可能。 那正好问一下你们，进入到，如果你们能进入到你们最喜欢的游戏里，你觉得会发生什么事情？你们期待进去吗？就如果有个机会说，哎，你可以穿越时空，现在到你的游戏世界里去。 嗯， 看是什么游戏了。 就是喜欢的呢，比如说种田游戏，真的进去可以摸到鸡蛋。 种田就不进去了吧？ 种田就不进去。 因为这次在剧里已经种了很多了。 如果是那个就是充满了魔法与剑的冒险的那个世界，我觉得我有兴趣去。 啊 对对对， 那个我也有兴趣。 走吧，组队吧。 你照我。 那西哥一般就是你玩过这种就是相对这个类型的游戏吗？就是 这个我还真没玩过。但是我以前玩魔兽世界也是组队啊，比如说去打 副本什么 的 也 是组队。 就是、你会分什么？就是踢啊、奶啊这个。 对啊对啊，是的是的 啊。那你一般会是哪种职能呢？ 我一般都是我自己比较喜欢和常用的是 DPS 啊，但是呢 DPS 往往不好排啊，就是没有朋友的时候你排不进去啊，那没办法。 对对对， 你就只能我切 T 会切的多 一 些， 踢或者一个奶。 对对对， 好 真实啊。 我切 T 会切的多一些，我是大防骑 啊。他们说 DPS 就是输出的意思，输出的意思。 对，就是 DPS 主要负责那个攻击嘛。 输出嘛 ，DPS 防御也相对弱，然后又不会加血，所以 DPS 相对来说更需要被保护着。 对， 我一般是奶，所以我们两个组队应该还是很合适的。 嗯、 我知道你现在就差一个 T。 不，他不是七哥，不是说他是 T 吗？ 哦，他可以切 T 就好了。 好的，我划水，再见了，朋友们。 对，我另一个号可以切输出， 双开。 那个。说到这个游戏的话，那西哥有玩过这个就像我们这部剧里面一样这种养成或者说是就真的是这类型攻略对象型的游戏吗？ 这个我还真没有玩过。 嗯， 这个纸片猎人是我第一次玩。 嘿嘿。 我玩过， 你说刻了那么多金，现在都还没出来。 我突然觉得有点甜，太奇怪了。 到底还有没有玩下去的必要？ 不要这么口是心非，你还会刻的。 氪金这个东西，就是你都已经往里面投了很多了，你就会觉得，你像杀就是撤了，或者是现在撒手了，前面的就都 对这个真的是无止境的、 啊。 我那时候我朋友就说我，对，其实我当时玩魔兽世界，我确实是。我的水平是很高的啊，但是我朋友都叫我人民币玩家，啊，就是我不喜欢自己去打装备，我都是靠买。 附魔全满了吧？ 对对对，装备都靠买。 西哥在讲这个人民币玩家之前，还特别加一句，我水平是很高的啊。 对，因为我要打竞技场嘛，竞技场那个是靠人民币， 还是很靠实际操作的， 就得自己打。对对对，一般我们就打33或者55，我们也是连上麦语音，一边沟通一边打，然后一边还骂脏话。 这个就不用说出来了，这个就可以不用说出来。 很真实的，嗯。你看，感觉聊到西哥感兴趣的话题， 对对对， 游戏。 好，那如果哎，问一下，小苏老师吧，如果被困在一个房间里，实现30天，在不求吃喝日常生活必须下，只能带3件物品进去，会是哪三样呢？为什么？ 跳到这一题啊，我还以为你要问我，如果是我有没有玩，我有没有玩过那个养成？ 我就是不按套路出牌，怎么能让你们准备好呢？ 哎，我准备了一堆呢，真是不问我。 哎，那你可以先讲啊，你准备好。 没有没有，那我先回答你的问题。嗯、 好呀， 什么来着？混在一个房间里面， 嗯， 有网吗？ 有网吗？反正只能是他给的提示不能不愁吃喝，其他没说，可能没有。 没有的话，就电脑网和麦克 风。网是能带进去的吗？ 带个路由器嘛，带个 WiFi。 线从哪里接？哦，无线好吧。 不是，人家好不容易出来了，又被隔离了吗？ 就是你看啊，就是有电脑，就是能跟外界沟通，有网，然 然后你再带个麦克风，基本上就是在家也能录点东西了，对吧？然后就等于是工作和娱乐都不耽误。 你如果被隔离还在想工作，你真的，你真的好好好优秀的打工人，太 nice 了， 天选打工人，真的是天选。然后如果有网的话，那可以再加一个，就带一个 Switch 好了。 啊、OK， 都是爱玩的。哎，那你可以说一下刚才你准备好的那个想要自己回答的话题。 哦、就是我真的玩过两个，就是类似这种，就是叫什么，就是养成或者是攻略对象的这个游戏。 嗯。 一个是操控女主角，一个是操控男主角的。我觉得就是男生追女生 那个， 我先跟你说，男生追女生那个，我觉得西哥应该也听说过，叫做《心跳回忆》，听过吗？ 心跳回忆 是一个老游戏了， 好像听过， 一个老游戏了，很老的一个游戏了。那个操控那个女主角叫什么？乙女革命吧？那个是因为一开始我以为它是个减肥游戏。因为一开始那个女主角她是一个她的设定上女主角是一个100公斤的一个就是这个女生，然后你就要不你其实我觉得对我来说那个主线是给她减肥的，但是呢她同时并线就有你可以去攻略里面的那个男生，然后当时反正就是这么玩下来，然后发现有一个特别特别爽朗的一个男生说，哎呀每天就是过来跟你说什么走一起放学回家呀、啊、或者一起什么的就是对，然后就觉得啊、哦、这个不错，好就攻略他吧，那攻略到最后突然给我撕下了他的面具，说我其实是一个从来就不信任任何人、嗯、我的所有的这个什么对别人的友好都只是我的一种什么伪装，我他心里面就是不信任大家什么什么、 嗯、 我就当时觉得被伤害了怎么这样呢，骗我 投入真实感情了， 然后那个心跳回忆呢也被伤害了，因为我也不知道就是他那个游戏的平衡我不知道是咋做的，就是我明明就是只选定了一个攻略对象，就是去跟他就是、嗯、一起去图书馆啊，或者是一起去放学一起回家什么的，但是呢好像你还不能就是完全不理其他人，因为完全不理其他人、嗯、其他那些就是可攻略对象就会他们之间就会就是在背后议论你，就是会说你不好什么、 嗯、 然后大家就会炸掉，然后我攻略的那个就也会跟着他们一起炸掉、哦、就 好吧， 就好感度就扣光了，我说哎我明明难道我明明就是为了你不去跟其他人联系，你还给我炸掉，然后就又受伤了，然后我就不玩这类游戏。 又受伤了， 就我估计没有玩这类游戏的天赋。 没有，小苏太乖了，主要是小苏太乖了。你投诉他们呀？对啊。 什么东西？ 投诉？ 怎么投诉？没有这个功能啊？ 没有吗？ 没有了， 他其实说了好几遍他受伤了，不是想让你教他去投诉，可能是想让你安慰一下他。 哦， 你这个 乖 对不起 你这个引导的 我好好，下一个话题，下一个话题想让西哥回答一下。如果说啊这个游戏可以选择仔仔的性格、嗯、你希望或者说你喜欢仔仔有哪些性格和特点呢？ 我觉得现在的性格就已经很完美了， 很完美吗？ 对，我不是 真的吗？ 就是我觉得要去改变一个人太难了，太难了，而且根本就不可能成功的，所以只能想办法去、嗯、真的是如果说是对另一半的话，你完全不需要去想着去改变他，你要去改变这个人的话只会让你们两个更加的难受，更加的别扭，你只有去迎合他啊，然后就他就会朝着你想要的那个方向一点一点变好、嗯、啊，所以我觉得没有什么是我想要的，他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存在，只要我去迎合他，我们两个互相的磨合的话就会更好、嗯哦、所以我觉得他现在已经很 OK 了。 好会好会、啊、 好会呀、 啊、好会呀、啊、 小苏请我吃饭哈 行你们私下私下啊 好，那问一下小苏老师，录仔仔的时候会不会想要一个仔仔这样的虚拟恋人呢？因为你是仔仔嘛，现在问你啊，然后现场可以给，对，你先说。 你的意思就是说，假设就是我现在不是不就是作为我个人是吗？ 对，你个人，你想要有一个像仔仔这样的虚拟恋人吗？ 不太想吧。 完了，后半句要怎么问出来 啊？ 对， 展开 讲讲， 就是这挺火爆的呀，挺傲娇的呀，挺难搞的， 挺需要课的吧？ 我录的是，我挺难搞的呀，我觉得， 主要是氪金，主要是太难氪了， 对，还要氪金，哎呀， 没有，我觉得氪金是应该的啊，主要是他现在还没有走出来。走出来了就一切都好解决了。 会说的话我都留给西哥就好了。 哎呀， 西哥请我吃饭。 没问题， 这就是、还 什 么？ 你刚刚想问的后半个问题是啥呀？就是被我给弄没了。 没有没有，不想问你后半个问题，但是想让你为现在的现场观众们来个搭，可以吗？你还记得那个搭吗？ 就是他么么哒，然后我就很不耐烦哒的那个吗？ 那是很不耐烦吗？你重新说，再来一次 啊！很哒，害羞哒哒哒哒。 啊，这问题还没完啊！它是分三个步骤的，最后还有一个步骤是，你可以再讲一遍星星魔法师的故事吗？ 我讲星星魔法师，这不是 对，由你来讲。 好呢，那就可长了。你真的就是现在要听我讲这，就是来念这个故事吗？随时就是， 没事，我们有时间， 刚好给你休息一下，对不对？哎，那请技术老师给我配一个很适合星星魔法师故事的 BGM 好不好？ 啊，还可以请求 真的很长哦，你们确定要浪费时间让我听我讲星星魔法师的故事？ 不浪费， 不 浪费， 浪费， 你的 CP 都说了要听， 对。 啊，你们可以趁机现在喝个水，我听听 BGM 准备好了吗？这是一个男孩和魔法师的故事。男孩是素明谦，魔法师当然是自己了，也就是西姆。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天真可爱的小男孩生活在一座蕴藏神秘力量的城堡之中，小男孩将这股力量叫做心想事成，他能够在这座城堡里拥有任何想要拥有的东西。小男孩衣食无忧，却郁郁寡欢，而他甚至不知道自己究竟在不开心些什么。直到有一天，他来到城堡的外沿，看见一位站在城堡外穿着星星法袍的魔法师，立说星面不改色地吹嘘自己。这位魔法师就叫做星星魔法师。星星魔法师虽然不是世界上最厉害的魔法师，但他一定是世界上最独特的魔法师。他和小男孩见了面，如同小男孩对他感兴趣一样，他也对小男孩很感兴趣。一来二去，他们就交往上了。小男孩喜欢星星魔法师，极力邀请魔法师进入城堡中做客，但屡屡被魔法师拒绝。小男孩十分悲伤，他已经把魔法师当成了自己唯一的朋友，可他却不能和朋友真正的在一起。星星魔法师舍不得小男孩伤心，终于无奈地告诉了他城堡的真正秘密。原来，这座城堡只是星星魔法师手中的一幅画，那些所有心想事成的魔法，都不过是星星魔法师在画上随意添加的些许笔墨。那我也是你画出来的吗？小男孩大惊失色。不是的，你身旁的家具实物是我画出来的，但你是有一天突然出现在我的画中的。星星魔法师摇头说， 我为什么会出现在画里？小男孩茫然又悲伤。我从哪儿来？我想回家。我还能回家吗？当然可以。星星魔法师说，我可是这个世界上最神奇的魔法师。我能画出这座城堡，当然也能画出你回家的路。但这可能要一些时间，毕竟所有的魔法都要有一些准备的过程。等我准备完了，我就画出这条路，牵着你的手，把你送回家。可是，小男孩依旧忐忑担忧，就算我回到了家里，那会不会依旧是一幅画？我会不会是另外一个魔法师画出来的？不会的，星星魔法师笃定地说，我画不出你来，其他魔法师也画不出你来。再厉害的魔法和画笔，也不能将情感画出来。你，就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你呀。讲完了。 哦，小苏的声音好乖呀、啊！哦，不好意思，我有点邪恶了。 哦，什么？还想听？还想听郑旭老师多评价一下小苏老师这一段。 还想听郑旭老师多评价一下。就我的都讲故事什 么，对， 口糊了好几处。 其实小苏之前就是配影视剧啊，一直都很棒啊，但是呢在影视剧里面我从来没听到过他用这种声线去配东西啊，就是给我的感觉就是，你比如说让我去配一个小男孩的话就会特别的假啊，因为我得拎着这个声音就特别难受。对，但是你拎出来就是给人感觉就是很自然，就是感觉你好像就是那个小男孩一样，就很真实，你懂吗？嗯，就会让我有一种，哎呦，这个小孩好可爱，来让叔叔抱一抱，就会让我有一种这样的感觉。真的真的，我真的是第一次发现小苏这么的可爱，而且声音感觉特别特别的乖，就感觉真的是好像这个小男孩就是啊，永远不会做坏事一样，感觉他。是一个特别善良的啊，永远都会助人为乐，都是那种想着好的方面。 好会夸呀！ 还好还好，没有视频看不到我的脸的颜色。嗯、 没事没事，你们都很自然啊。就最最最最那什么的是我。好，最后问大家，就问你们一个问题啊，准备一下啊。 好， 嗯。 他这个30秒我觉得太简单了，在10秒之内说出对方的5个优点、来开始啊，抢答就可以说仔仔和西木的，也可以说你们互相之间的。西木 温柔，多金算吧，应该很可能氪金。温柔多金，然后善良， 善良 可爱， 可爱， 声音好听， 声音好听， 声音好听， 说完了，声音好听，说完了， 还有一个呢？ 哎，我说了五个了，可爱，声音好听， 对啊，五个说完了。 好的，那该西木来夸仔仔啦。 我刚才说完了呀，也是这五个呀。 你不能抄作业， 不能抄作业， 你放过他吗？ 不放不放，我刚刚都不能抄作业，我只讲了一件我这么尴尬的事情。 开始 你说 开始 太难了，我觉得没有优点就是最大的优点。 什么？ 没有缺点吧，没有缺点就是 缺点吧， 没有缺点，没有缺点就是最大的， 没有优点。 夸对方夸到自己紧张到口糊，真的太口是心非了。西木公公怎么这样子？ 西木公公就是这种人设。 西木公公就是那种 挺像挺像， 对，真的很像。 阿紫，你太会磕了吧你？ 我磕 什么你都什么你都能磕。 因为其实，在很久很久之前，这个我们还没有做这部剧的时候，这本小说我看过，我当时就很喜欢。然后你们俩录了之后，我就更开心了。我必须要给他们带一点福利，不然。 啊、 好吧。 那夹带私货，好，跳过这个环节啊。那我们的访谈环节就结束了，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是万众期待的花式配音环节了啊。然后请两位老师准备好你们的稿子。 嗯，稿子。 第一个， 我准备好了。方言啊， 又是方言。 我觉得我的方言 第一个是方言哦，只有 听坏。 第一个是方言， 那我的也听坏 太多遍了。 对，我不能再用长沙话了，我得换一个。 你们自己创作一下。 行，来吧。 但是我想听长沙话耶，我没有听过。 不会吧？哎，小苏的老家是、 广西柳州， 广西的对吧？哎，我还真没听过广西柳州话。 那我就还是用柳州话好了。 行， 那你还是用长沙话好了。我还没有掐到过长沙话，我掐到过什么河南话那些， okay. 没有掐到过长沙话。 OK， 嗯。哎，这个名字用柳州话怎么说呀？我都不会了。吉木 。是这样吗？ 哎，这比名字都难到我了。 没事，你就直接把名字省略嘛，你就直接说后面的台词就可以了。 好，你便宜我。 哎 ，get 到了，你便宜我。 你便宜我。 嗯， 用膝盖怎么说？用这个乡音晓得，这些东西的价值刚好能抵扣涨点的概率有几低？ 这些东西的价值刚好能抵扣，哎呀，哇，好难呀、 好难哦！我这个词换成柳州话都不会说了。 这个 你是个作者，没太适合做其他的事情。 仔，我刚才确实举报了数字，现在我们的总金额已经有2273了。但我这样不是单纯的为了你，更多的是为了自己。 这是跑哪儿去了？ 这我也不知道， 什么意思？ 你们每个人的时间都是有限的，我们应该用有限的时间做最有价值的事，而制作物品还债就跟种南瓜一样，都是一种低效的、不具备多少价值的事情。 那什么才是更有价值的事情？ 催我写文， 西木别闹。 咱你听我说嘛，我现在正式雇佣你催我写文，只要你能让我每个月多写一点，哪怕只是2-3张，这个价值也比你做一个月的手工高。这样我每个月给你3776，我每个月给你开3776的工资，咋呀？你根本不知道你做了多少事情。自从有了你之后，我的生活全都改变了，我的作息稳定了，我的生活健康了，我每天都怀着期待的心情过来看你。这点钱是我在帮你吗？当然不是，是你在帮我呀。你的陪伴就是顾家的啊深情，所以再答应我吧，让我们天天在一起。 好了，西木啊，不要说了，怪不好意思的。 仔，有么不好意思的吗？ 没啥子，如果你是这样觉得的话，西木啊，你是认真的想要我督促你吗？ 当然了， 我很严格的， 我不怕。 哎呦，之前你就讲过啊，你每天更新2张，大概4500字，那我们就第一步就争取每天更新6000字吧。 仔，要不我们还是别那么严吧。 哎呦，西木啊，效率是关键，你要增加你的核心竞争力。跑， 好 乱跑，这 成功被我改变啊！都听你的，仔，你快去睡觉吧，快去，看你这么累，我心疼死了。 我才不累呢，是你非让我去睡的。 好好好，是我让你去睡的，快去吧。 啊，行吧，行，我晚安了。 我真的， 我已经代替你睡着了。 太服气 了，齐哥就好像是那个天津混着点，那个河南又混着点。 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话呀。 然后后面还跑出一些我觉得像那个像那个 AI 录音录坏了的那种变调，这是啥呀？ 语音混血儿。 太混杂了。 太牛了。那下一个你们是不是会更放飞自我啊？回到普通话文化回来啊。我们第二个风格配音啊是这个霸道总裁强抢民女，要配出那股味儿啊。嗯， 什么意思啊？ 什么意思都不明白吗？ 就是古早言情是什么感觉？ 就是这种 看 啊。 哦，我知道了 我什么都看不见，就是 我知道了。嗯嗯，这游戏画风还不错嘛，小人还会害羞钻被窝。哎，应该不少女孩子会吃这一套吧？看来这个 Q 版小人就是我的攻略对象啦！ 头好疼，这是什么地方？有人吗？有人在吗？没人吗？什么都想不起来，真是邪门！ 抚摸。是要点一下他吗？ 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在戳我的脸？ 诶，这就是好感度啊！不是说抚摸了会加的吗？难道我摸得不舒服？再摸一下试试。 滚，又滚！ 诶，水杯可以动，试试给他喝。 啊！水壶动起来了，这鬼想干什么？把我全身都戳了一遍还不够？水杯竟然凭空飘到我面前，这是让我喝的意思？ 果然有用啊！啊，再倒一杯试试。 又来一杯。啊，喝饱了，不想再喝了。哎，胳膊拧不过大腿，喝就喝吧。 喝饱了。哟，这小家伙多少有点矫情了吧？哎，算了算了，我跟一个纸片人矫情什么呀？嗯，这有扇玻璃门，不知道能去哪儿。清洗，这游戏应该有清洁度设定吧？行，那就选他吧。 这水杯终于停了，那家伙应该走了吧？ 还有洗澡功能。我靠，我做的挺生活化的嘛。行，我来试试看。 怎么回事？放开我，放开啊！浴室，我为什么要进浴室啊？这家伙摸我肚子干什么？是个女色鬼吗？还要脱我衣服？你看看，窗外有人在看着你呢，流氓，你想都别想。 我去，至于吗？一下减50好感度啊！这他妈游戏是弱智吗？哎，我要把他删了。 西哥，阿紫在窗外看着你呢。西哥， 没关系的，让他进来吧。 我，对不起，大家应该能理解主持，我笑抽了，我现在控制不住我自己， 豁出去了。 我怎么感觉你哭了呀？ 我笑到眼泪快掉下来。哇，我支棱起来了。 稳住稳住。 非常非常优秀的表演，就让人就目瞪口呆。接下来到第三个部分，是更精彩的表演，是互换配音，也就是说你们俩的角色要换过来。啊，准备好就可以开始。 那你来了 啊，我来了，功能更新成功了，我们试试语音聊天。 西蒙这么快就打过来了，嗯， 徐墨，徐墨， 在，你的声音真好听。 怎么回事啊？这种声音，徐墨怎么会是这种声音呢？徐墨，不该是女孩子吗？ 仔仔，你还好吗？ 哦、啊，你， 我怎么了？我 你的声音怎么？ 我昨天感冒了，喉咙肿了，所以就声音变调了。怎么我吓到你了？ 你感冒了？ 对呀、啊。 然后嗓子哑了？ 对呀、啊。嗯。 哑得很厉害啊！ 你听听，这不厉害吗？非常厉害。 那你原来的声音不是这样的？ 当然不是了。 那你原来的嗓音是什么样的呀？ 我原来的声音比现在好听100倍啊！我大概明天后天嗓子就好了啊，到时候你就能听见我真正的声音了。 哦，那你是怎么感冒的？ 哎呀，昨天出门淋了雨。 严重吗？ 除了喉咙痛之外，一切都还好吧。 席木，你怎么了？ 啊，没事，仔仔，我刚刚忘记关掉语音了，没有吓着你吧？啊？ 那你还好吗？你现在感觉怎么样了？ 哎呀，没事，现在好了。 那你吃药了吗？ 哎呦，还没有呢，刚起床，想着我们昨天约好了，就赶紧先过来看你了。 先吃药，吃完了药，好好休息。 嗯，好，看你一会儿我就走了啊，乖乖的。 好的，照顾好自己，别看久了啊。 嗯。我们的老的延长，延长出现好多。有人说我们是妇女。 刚才那个当然不是，真的惊到我了。 啊，那是什么情况啊？ 啊，不明白， 不 知道。 不知道哎。 应该是有人灵魂被附体了吧？ 可能被夺舍了吧。 这样子，好吧。嗯，好，谢谢两位老师精彩的表演，也是给了我们今天很多的欢乐。那我们到下一个环节的话是游戏环节，这个环节的这个内容呢是两位老师轮流提问，无论对方说什么，回答必须是当然啦。如果遇到不能忍受、不认同的词语，无法说出当然了，即为失败。那如果胜利的一方是可以向这个失败的一方提一个小小的要求的哈，然后那我们先来玩这个游戏吧，你们可以自己准备准备。 说啥呀？ 说啥都行啊，让对方说不出当然了就是 让对方无法认可，是不是？ 对，是的，你就赢了。谁想先来？你们自己定吧。 不是，就是你一个我一个吗？是吗？还是就是连续不停的攻略， 你们一人一个，然后直到谁赢了为止就好了。 哦，问什么都可以是吗？ 问什么都可以，然后尽量和本身或者是和剧相关哈。 啊？ 尽量是这样啊。 尽量是和剧有关。 我觉得我 或者和自己有关。 我觉得西哥说啥我都可以说当然了。 小苏在戏里抽、oh? 小苏在剧里抽烟的吗？ 当然啦。 Yes。 西哥你更想配仔仔的吧？ 当然啦。哦，该轮到我了对吧？ 对啊对啊，当然啦。 啊，你混掉一个。 好吧好吧。好吧 哇、 啊。这就算一个啊，那就到我了。 啊， 对对对。 嗯。西哥是不是在你心目中我应该是你心目中配的最好的那个吧？ 当然了。 录音都给我录音录下来。 七哥来，放马过来吧。 到我了。你觉得我是不是圈里面最霸气的？ 当然了。 吹牛又不犯法，对不对？ 当然了。 哎，我到你了，到你了。 我要来个狠的了，西哥。 啊 ，OK。 西哥，你其实很想拍一次女装照片的吧？ 当然了。 这也行。 录音，录音，都录音了吗？ 这福利什么时候发呀？ 你看我多努力。西哥来吧。 你是不是很久以前就喜欢我？ 当然啦。 哇！ 你是不是借着那个刚刚那个问题，偷偷摸摸跟我表白呢？ 当然了。 你不下来。 你们好强啊！ 你来，你来。 这个游戏环节是不是已经过了？ 啊，就是分不出胜负是吗？ 啊，这就分不出胜负不行、啊，我们必须分出胜负。 我跟你说，这个分不出来的，啊， 不 管说什么都是当然了。 刚刚那个 总有一方 刚刚、那个，刚刚那个回答就应该说当然了，然后就啪就结束了。 对啊，你怎么不说呢？ 我现在一时没有反应过来，当然了，当然了。 不行 okay, 不行、 啊，这个游戏结束了。 这个。那啊、要结束的话也可以，除非有一个人愿意自己认领啊，这个失败的小惩罚。如果你们有一个人可以自愿认领的话， 我认领，我认领吧。 你认领吗？ 我认领， 好样的。 好的，胜利的一方可以要求对方喊自己一个想听的昵称，比如仔仔、宝宝、哥哥、老公，你们自己选吧。 不限于此吧。 那就由西哥来想喽。 可以啊，其实这个我真没有办法为难小苏，因为我习惯的就是所有人，包括身边的同事也好，包括我的朋友也好，甚至包括一些年纪比我大的也好，就是一直以来都是对我是一个称谓，然后我也习惯了这个称谓啊，就叫一声西哥就 OK 了。 我就叫一声西哥就好是吧？ 对。 给你叫三声， 叫 三声，五声，西哥，西哥，西哥，西哥，西哥， 你的第一声 够不够意思？ 他去冲 锋，够意思，够意思。 第一声是结拜，说西哥， 结拜， 今后小弟就承蒙你的关照。 好的，那这个游戏环节就成功的过去了啊， 安全的度过去了，是吧？ 对，安全的度过。那后面一个游戏环节呢，是和我们的粉丝朋友们在一起的，请我们的这个长空老师帮我们放一下我们的经典台词的倒放，请两位老师猜一猜证据是什么，然后第一个在公屏上猜出来的用户小可爱也可以获取到啊。像是随机周边啊、咪波抱枕啊、慢播会员一个月啊，或者是主力的双签明信片等等等等的奖品，大家一起参与进来啊、哦！ 这个虽然我有一点经验，但是好难的，特别难。 嗯，是真的很难， 完全就是真的靠猜。 我现在下一个那个倒放那个 APP 呢。 好啦，长空老师你放吧。 哎呦，我的胃都。好疼啊！ 像念了一段咒 啊！ 这什么？ 好怎么这幸福？好吗？是念了一段咒。 可不可以再放一次？ 哎呦，我的胃都好疼啊！ 啊，我知道。我知道。 怎么这幸福？ 什么？你又知道了？ 你知道？ 这是我猜还是小苏猜呢？ 都可以啊，你们可以 都可以是吧？我帮帮他吧，我觉得啊，小苏，他这个倒放嘛，他开始是，应该是三个字或者四个字，然后最后不是两个字吗？ 啊，我觉得最后那个应该是西木吧，是不是啊？ 我觉得可能是千载，千载是最美的， 对， 你是说这句台词是千载是最美的吗？ 对，我觉得是，但不一定哈。 就是，哎，就是刚刚我们听的这一段倒放的音频，它虽然是听不懂的话，但是那个音质，我怎么觉得是不是我呀？是不是我的台词？ 哦，反正先猜出来，你觉得是你的台词。 但是这个要，我觉得好像是我，哎，是不是我的声？ 双儿是最可爱的。 双儿是最可爱的， 对， 剧里面没有这句台词。 你夹带私货。 我也觉得是我的，但是 是你的，但是哪句是不是我也听不出来？ 这个太难了吧？ 好难啊、 这个怎么猜得 出来？这确实难。 听众朋友们学的吗？ 那我反正我猜第一头那个倒回来以后头两个应该是西姆吧。 西姆好。 哦。 嗯。那我们就放一下。我们放一遍。 仓库。我的衣服怎么不见了？ 西姆是 仓库。西姆仓库。还也是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有一点接近啊。 对，两个字。是不是？ 但是我猜对了，是我的声音。 对，你猜对，这题算你对了吧？我们实在猜不出来，可以猜一下这是谁，好吧？ 哦、 okay. 还有吗？ 好，那我们再放一个，再放一个。我们这么多题目，猜对一个。 何でしたしょう？え、しょしょない？しょな？ 啊，是 这个 啊， 是这个是这是不是我呀？ 哎，我觉得听音乐应该是很感人的那种台词。 我怎么觉得还是我呢？ 啊，那不是我，我比较冷漠。 啊，你们是不是对自己有什么误解？ 嗯，再放一遍吧， 再放一遍吧， 再放一下，再放一下。 啊，那是哪首？ I should say. 是他的吗？好啊，那我们我们的场控老师要注意一下公屏哦，然后后面的话我们会倒回来看一下截图的。好，我们放一下吧。 重要的是你要出现，我想见到你。重要的是。 哦 耶、yeah, 你看我们都猜对了。 猜对了这个好好听啊。 完全复刻不出来就不知道讲的是什 么。我们放一个，我们再往下把今天的放完吧。如果有这个听众朋友猜对的话，他们有小礼物可以拿，我们就让老师把这个倒放放完吧。我们下一个。 嗯。 那分有可能很不适动然后很不适应的。 这一定是西瓜的。 这肯定是我的。 这是他的。 对，那个语气里都是。 就知道。 对。没跑了。 对。 好，我们来试一下。 即便倒放语气都这么的。 我来看一下是不是西哥的。肯定是十有八九， 肯定是的 啊！才你这么可爱，我怎么可能会厌烦呢？啊！ 果然是 啊！ 怎么有点像驴叫呀？ 好，我们接下来三道题，我们来降低一下难度吧啊！我们只放两道题了，但是我给大家说一下这三道题分别的台词，然后大家只要能在公屏上猜出来，可以获得我们的小礼物，好吧？然后只要按顺序对了啊。对，给大家一个选项，这样会简单一点。那第一个呢？第一句话是那个西木不是女孩子吗？好，第二个是呜呜，我们家仔仔心里果然是有我的。 第三个是怎么会有人写小说写了10年还没火？好，就这三题啊，我们会挑取其中两个去播放。好了，我们的场控老师来放下一个，给大家机会了啊，给大家机会了，来。 好，欢迎来，欢迎写了小说，写了一会儿。好。 三个选项分别是什么来着？ 这个应该是小苏的。 这个我们可以再讲一遍。 这是西哥的吧？ 你再放一遍，再放一遍。 我会把汉子舍了小少，先扔一会儿。 有一种方言的感觉。 好难。 三个选项是什么来着？ 我发到我们的那个这个准备的一个你们的消息里了，发过去了。 哦，我看看啊。 嗯。 哎呦，哎。仔仔心里果然是有我的。 你猜是这句吗？好，我们来正放一下。 怎么会有人写小说写了10年还没火？怎么会？ 哦，我看弹 幕有人 发对了。 看，我说是你吧。 好，接下来在剩下两句当中，最后再放一条啊，只放一条了，倒放。 我一次演，我给你写的。 这个太简 单 了， 这 太简 单 了。看大家打字的速度。 这个太简单了。太简单了，太简单了，肯定是西木的。 对，这就是我的。 最后那个，我们能不能再听一遍？再听一遍，倒放看。 我们场控老师再放一下。 我一次演，我给你写的是。 这个好明显了。 这太明显了， 也有一种方言的感觉。 好，我看已经有小伙伴猜出来了，那我们也公布一下答案吧。 我们家仔仔心里果然是有我的。 哎，这个无无和那个正放和倒放的节奏那个音调是一样的呢。 好吧，我们这边已经看到有小伙伴发出来了，我们直接把最后一句的正放给大家欣赏一下吧。 我们家仔仔心里果然是有我的。 对，这是刚才那句的正反。他怎么笑这么可爱，傻笑，这在这个剧里 太高了。BGM 回来了 啊。好的，那我们的这个游戏环节呢就结束了，刚才应该是稍微卡了一下，我们就来进行最后虽然大家很舍不得啊，也要开始进行最后的这个跟大家说再见的时间了。那谢谢老师们今天光临直播间接受访谈，感谢各位配音演员还有其他工作人员，然后为我们带来了纸片恋人这部精彩纷呈的广播剧，也感谢各位剧组主创老师们接受采访，与我们分享各种各样的配音趣事。期待未来有更多优秀的广播剧作品。大家千万别忘了点击我们右下角轮播的小广告，跳转纸片恋人广播剧首页，添加我们收藏、点赞、收听。最后，请各位嘉宾再安利一下我们的纸片恋人广播剧，并且给大家说再见吧。 哦，谢谢，谢谢，谢谢。伙伴们一定要听第二季哦，这是我今年最满意的之一。因为后面还有后面的我先不说了，反正目前这个剧是我特别特别满意的，然后这个人物吧特别的活泼体现了很多他的这个层面吧，虽然是一个很简单的氪金狂人但是其实他对仔仔的那个 哎，我要说什么来着？哦，他是一个氪金狂人，对对对对对。 然后他对 其实我也是氪金狂人，不告诉你。 好吧， 对对对， 你可以接下来收听我们第二季。 对， 第二季里面才会有的。 期待一下我们第二季，因为好戏才正要开始呢，对吧？大家也知道我们第一季结尾在一个什么地方，所以精彩的还在后边。然后还能看到西哥这么少见的一面，我都很期待。 仔仔就快走出来了。 嗯嗯嗯，所以大家就跟我们一起期待第二季吧。 谢谢谢谢。 谢谢大家，谢谢， 谢谢，拜拜， 谢谢大家， 祝大家端午安康， 端午 安康， 拜拜， 拜拜。那到这里呢，今天的直播内容就结束了，感谢大家收听漫播 FT 时刻。本期栏目的直播回放也会上传至漫播纸片恋人广播剧页面和漫播 FT 时刻剧集页面，还请大家多多支持，记得点赞、收藏、分享、安利哦。那下期栏目主题是什么呢？关注漫播官博和漫小胡探班档案端内账号，就可以及时 get 栏目的最新情报。好啦，转发我们栏目的宣传微博还有机会获得我们的红豆哦，希望大家持续关注漫播 FT 时刻，每个周末的黄金时间，主持人和漫小胡，虽然主持人不一定都是我，在这里等你哦。再次感谢今天的嘉宾和直播间的各位观众们，晚安，再见。好，老师们给大家再说一次，端午安康吧，拜拜。 端午安康，拜拜。 端午安康，拜拜。 辛苦啦，辛苦老师们，拜拜。 辛苦大家啦，辛苦。 辛苦啦， 大家辛苦啦。闭上眼。